这里所讲的句句真实。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用随缘而不用攀缘，则你行的就是菩萨道，修的就是无上菩提，也就是古人所说的 一切法皆是佛法。 如果法法攀缘，则一切法皆非佛法。祖师这几句话的意思很深，希望我们能够依照了凡四训来修行。事项上要照这样做，再用随缘的心，那就是行菩萨道，了凡四训则变成了无上醍醐。本来是世间的福报，结果变成出世间无漏的福报，这真是不可思议啊。 所以这一句名为总纲非常的重要，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则是修行的别目。 修身正心诚意致知，皆所以明明德也。 这些功夫有深浅，有次第，有目的，其目标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恢复我们的明德。 倘自心本有之真知为物欲所蔽，则意不诚而心不正。 我们的意为什么不成呢？心为什么不得其正呢？就是面对五欲六尘，我们做不了主，被他牵着走了。 换句话说，五欲六尘是你的主人，你是他的奴隶，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得干什么，自己没有一点自由，身不由己，为境所转，所以意不能成，心也不得其正啊。 还是刚才那句老话，心离不开攀缘，所以心被境界牵着走，做不了主宰。随缘就做得了主，不被境界牵着走了。在万物当中自己做主，这才是诚意正心。见到好吃的就想把它得到， 心就被贪欲的境界牵着走； 见到好玩的也想得到， 心是被好玩的境界牵着走了。 那么心哪里会有诚呢？哪里会有正呢？甚至于这里有一部很好的经书，我们看了很喜欢，也想得到，这个心被佛经牵着走了，心还是不成，还是不正。为什么呢？佛经还是一物，见到释迦牟尼佛来了32相80种好，心里要是欢喜高兴得不得了，马上顶礼膜拜，你还是薄地凡夫，被释迦牟尼佛的幻象牵着鼻子走。金刚经说，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 禅家说， 佛来佛斩，魔来魔斩。 道理在哪里呢？就在不被他牵着走，心里头一尘不染。要是动了一念， 佛来我斩他，魔来我斩他， 这样还是被牵着走。既然碍不了事的时候，你斩他干什么呢？动一念就是攀缘了。请细细想想这个味道，我们还想真正学佛，真正培养自己圆顿的根性，要从哪里修炼起呢？要从万境上不动心练起。 也就是说，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，要像楞严经所谓的用根不用事。 根不会用，用事也不妨，不要用心锁。我用心王不用心锁，这也就很了不起，那跟明心见性就隔一张纸而已，很接近。 可是我们现前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真性不会用，心王也不会用，是心锁在当家了。 展开百法名门，51个心锁当了家，51个心锁做主宰。 所以是处处攀缘，时时攀缘，念念攀缘，无时无刻不在那里造罪业呀。 哪一天才能够脱离得了六道轮回呢？哪一天才能够得到解脱呢？纵然是修福，未必是真福啊。怎么说不是真福呢？我们对于什么叫做福，什么叫做罪，实在是分不清楚， 而往往把罪当作福，把恶当作善，把邪当作正，自己也搞不清楚，还以为做了很多好事呢。 这就是愚痴，这就是无明啊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，外面邪教很多，拜神拜鬼的也叫菩萨，有些庙祝来找你化缘说， 土地菩萨的吓坏了，请您发发心出些钱来修补，来修庙。 而你就出了财力，以为做了一件功德，殊不知那是邪神邪鬼，你出钱帮助他作怪，他造作罪业，他是主犯，你是从犯，这就是邪正不分，是非不明。楞严经说的尤其好， 末法时期，邪师说法如恒河沙。 这是讲我们佛门里面邪正不分，善恶不变，佛门以外我们容易辨别，佛门里面则不容易辨别。 要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明德，往往自己还以为修了很多功德与福报呢。 将来报尽之时，到了阎王老子那里一算账，都是罪业，自己还不肯承认，几时才能觉悟呢？所以这一段特别注重在智慧上，是教我们转世间有漏的福报，而成就出世无漏的福德。 无漏的福德是无量无边，而有漏的福报则是很有限的。 这是印祖在序文里大慈大悲，开导我们学缘了凡，要把心境转过来，把世间的福报转变为出世间无量的大福，这是祖师这篇序文利益的所在呀。 若能隔而除之，则是惠风扫荡障云尽，星月孤圆朗中天矣。 断恶修善的方法，祖师开导我们以明为总纲，明就是智慧，修学无上菩提。如果智慧不能现前，再好的方法还是免不了盲修瞎练。 而菩萨的六度中如果没有般若，那么其余的五度，从布施到禅定，皆是人天有漏的福报。 修行的目的是要明心见性，要成佛作祖，而其结果还是在人天两道享福，这就是自己的路子走错了。 所以说是盲修瞎练。 假使我们修学的目标是求人天福报，般若智慧就不会现前，福报能不能得到呢？也未必能得得到。我们读完了凡四训之后，也许就明白了。 原因就在我们凡夫对邪正、善恶、是非很难辨别，而人天福报是要断恶修善才能得到的。 我们经常自己以为修的是善，断的是恶，殊不知事实恰好相反，断的是善，修的是恶，将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了。 所以这一层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，然后才能改造自己的命运。 在序文里面，这是指导我们智慧第一。为什么呢？明为总纲，从格物致知、诚意、正心乃至修身齐家，这一套是方法。首先我们要做的是把物欲革除， 换句话说，要做的第一件事，也就是修行的大根大本。 那么是什么呢？就是先在境界里面学不动心，在一切境界之中将自己的贪嗔痴慢断除，这就是格物。 也就是要从心地革除物欲。 只要你做到这一步，你本有的般若智慧就透出来了。 纵然是不能全部透出来，透出一分就很难得了。 为什么呢？这一分是真智慧，从此以后有智慧作为我们修证无上菩提的基础，一切的修为皆得其证，如此怎么会不成就呢？所以祖师在这里引用古人的两句话教导我们，这两句即是： 慧风扫荡障临近。 障就是五欲六尘障碍自信智慧德能，好像云彩障碍阳光一样。智慧比喻大风，风把云彩吹走就没有障碍了。 这是说明智慧一透出来，障碍就没有了。 新月孤圆朗中天， 这句话容易懂，明月中天才能将一切的事物真相照得清清楚楚。 此圣人世人从犯至切，从疏至亲之决定次序也。 这是自古以来佛、菩萨、祖师大德们教人修行的次第，千万不可以疏忽。我们修行功夫不得力，言教之所以不开悟，就是把顺序弄错了，所以路走不通，越走越艰难。到后来，多少同学们连信心都丧失了，原因就是没有按照祖师指导的顺序修学。 换句话说，我们将纲目颠倒了，乱了头绪了。 印祖在此地把我们向来修学的毛病给我们点破，并且指出古德修学得以成就的一条道路来让我们走。 从犯至切， 犯是泛泛，整句表示慢慢地走上切实。 从疏至亲， 疏是疏远，亲是亲切，这是一定的次序，是不容忽视的。 若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彼无心之事悉皆明了，方能成义者，则为博览群书，遍游天下之人，方能诚意正心，以明其明德。未能博览阅历者，纵有醇厚天资与诚意正心，皆无其分，况其下焉者哉？有是理乎？ 这一段话说得很好，就是说明格物的大意。一般人把格物讲错了，错认格物就是要研究天下万物的道理。 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常讲的博学多闻。 博学多闻毕竟是少数人，这样说起来成圣成贤只有少数人有份，那么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希望了。佛在经中说， 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众生皆当成佛。 所以祖师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白，格是格除，物是物欲，要能够懂得这个讲法，就是不认识字，没有念过书，格物致知也能够做得到。 可见得圣人之法乃是人人有份，不一定要博学多闻的大学问家他们才有份，不认识字的人也有份。 就是没有念过书的人同样也可以做圣做贤，可以成佛作祖。假如是要 穷尽天下事物之理， 这是过去一般人解释格物的说法，格物致知而后才能做到诚意正心。照这个讲法，只有博览群书，博览群书还不行，还得要遍游天下。所谓是 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 这种人可以够得上格物致知的条件。确实有很多人有这种误会， 这种说法我们仔细的想一想，并不是圣人说的。圣人的意思，这个格确确实实是格除的意思。 所以唯有格除物欲，我们清净心才能现前，清净心中自生智慧。 诸位读六祖坛经，你看六祖大师对忍大师讲， 慧能心中常生智慧。 六祖他一个字也不认识，他心里面生智慧。他为什么生智慧呢？就是他将格物的功夫做得很深，离相离念，心地清净，所以他心里生智慧。 而我们凡夫所以不能生智慧，智慧不能现前，就是被物欲所覆盖住了。 物欲盖得越多，向外透的智慧就越少；物欲盖得越薄，透的智慧就越多。无论透的智慧多少，我们都是为物欲所障碍了。凡夫、小圣、全教菩萨皆不例外。到什么时候，物欲， 也就是所谓的贪嗔痴， 才能够真正的从心地里面断除呢？就是世间的万法，乃至于出世间的佛法，你都能一尘不染。佛菩萨在你面前，你的心地也如如不动了。这个时候才可以说是格物的功夫到家了。为什么呢？ 因为本性里面的真智慧毫无障碍地透出来了。 醇厚天资， 就是佛经讲的善根深厚。弥陀经讲， 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缘得生彼国， 所以一定要深厚跟多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缘。 而只要心地醇厚，这种人修道比那些世智变聪要容易得多了。 对于诚意、正心、格物、致知的功夫，这些人比世间那些有学问、博学多闻、行万里路的反而来得快、来得踏实，绝不是没有份。这是印祖从反面给我们说的。 止恶修善。 然不深穷理之事，与无知无事之人，若闻理性，多皆高推圣境，自处凡语，不肯奋发勉励，遵循从事。 这里也说了一些毛病，我们细心观察，这些毛病确实是很多。穷是追寻究竟，直穷到底的意思。 这就是对于理论的探讨，应当要追根究底。 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我们一定要彻底的明了，这是有智慧的人。 与无知无事之人，若闻理性，多皆高推圣境。 这里提出两种人， 一种人是对于理性没有深究，一种是无知无事的人。 这两种人，我们要是跟他谈到理性、宇宙人生的大道，讲到佛性、讲到佛法，他往往不敢承担，以为那是佛菩萨才能做到，我是凡夫怎么能够做得到呢？ 高推圣境， 就是实际情况还没有搞清楚，自己就先认为不行了，认为自己做不到了，这是 自处凡愚，不肯奋发勉励，遵循从事。 有居士的著说， 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，赤子之心即无私无虑、点尘不染之心，如具此心，则亦大仁而已矣。 此处所说的大仁，可以解释为佛菩萨。佛菩萨跟我们有什么差别呢？佛菩萨的心是清净的，是一尘不染的。尘是什么呢？就是前面所讲的物欲。物是一切的物相，欲是欲望，是贪嗔痴，是烦恼。 而五欲六尘一执着，心里面就产生欲望，就不清净，心地就为其染污了。 大人是佛经里面讲的大丈夫，佛菩萨的本事就是心地永恒不染。物相有没有呢？物相五欲六尘的相是有的，功夫要自己做，要在这里面训练不染着。 不染就是不起心动念，此地比喻赤子之心。 而赤子是小孩，多大的小孩呢？两三个月的小孩，他对于一切物相不动心。在菩萨行里面有一种修行法叫婴儿行，诸位顾名思义就可以体会到怎样修菩萨行呢？看那婴孩，你就学他。 而婴儿他不会说话，也不会攀缘，他对于一切境界的好丑都不起分别心，这就叫赤子之心。 赤子之心，我们哪一个没有呢？我们个个都是从这儿来的，可惜保持不住，年龄稍微大一点，赤子之心就丧失了，那是佛心，真正叫清净心丧失了。 自处凡愚，不肯奋发勉励，遵循从事。 有居士的注说得好， 狂夫欺慢，如何有入道因缘？多重自疑，竟忘却本来面目。 这两句话有责备感叹的意思在，可见我们本来不是凡夫，本来不是愚人，就是因为高推圣境，以为那是圣人的境界，我们做不到，真正是自暴自弃啊。 这就是自卑感所造成的，以为我们不如佛菩萨，甘心当凡夫，甘心情愿做个愚痴人，所以不肯奋发，因此随波逐流，遵循从事啊。 我们看现前多数人是在这个境界当中随业流转，当然是凡夫。 那么对于这些人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劝他回头呢？ 这些人你要是以佛法的理论来跟他讲，办不到。为什么呢？他以为那是佛菩萨的事情，我不敢当， 所以这才不得已用另外一个办法，这个办法就是底下所讲的。 若告以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因果，或善或恶，各有其报。 讲因果报应，他能接受，他就害怕了。这是佛度众生的一种善巧方便的法门。 报应通三世， 三世是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果报是通三世的。 现在时期为至战， 这是我们俗话讲的现世报。现世报的时间不长，一生当中就能看得见的。 过去、未来时期则甚长， 这是说有多生多劫重的因，现在果报现前了，或者是多生多劫重的因，我们现在还没有受报，未来世缘成熟才得果报，这种情形多的是啊。 而现在造的因，现在就受果报，这是现因现果。现在世造的因，来世受果报，这叫生报。或者是现在世造的因，多生多劫以后再受报，这叫后报。 大家要明了佛法里讲的三世因果，事理说得非常透彻。可知三世因果主要是劝导中下根性的人可以由此入道。 藏经中所在因果报应之事，往往有经多生多劫而愁偿宿债者。 诸位要是查藏经，单找这些因果报应也是相当难的一件事情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事情散在诸经论中， 而古人把经论里的因果报应摘录出来编辑成书，书名叫《经律异象法院诸林》。 但是这两本书的分量都相当的大，但是《法院诸林》就有100卷，差不多等于华严经书抄。经律异象有50卷，内容都是佛在经典里面讲三世因果的事。 身口意三，所作诸善诸不善也，缘熟识智，一一自食其报，报尽方休。 这几句话我们确实要牢记在心。我们身口意三业天天在造，时时刻刻都在造， 而所造的业有善有恶，有非善非恶的无记业。 善业与恶业都有果报，什么时候果报现前呢？ 缘熟识智。